这个故事叫做要命的算术。阿芳本来是一个非常贤惠和温柔的女人，但是最近的事令她的脾气越来越衰了。先是她老公的病逝，接着又是她被单位炒了鱿鱼，命运几乎将她逼到绝境了。如果不是看在那个刚刚先上幼儿园的仔，他几乎都没有生存下去的勇气了。然而今日他向他的仔发了脾气，还要出手打了他一巴。原来今晚阿芳在检查他的仔算术题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答得一塌糊涂，甚至连五减四他都算不出来。于是阿芳拿着他的仔的五个手指教了半日，但是他还是不懂。这个司机阿芳火冒三丈，于是就打了他仔一巴，然后就大叫道：你如果再计不出来，我将你四个手指剁了他。讲完这些之后，他就回自己的房里面伤心地喊了起身。喊了一阵，阿芳就有点后悔了，毕竟自己的仔仲小，佢才五岁啊，佢点可以向个仔发咁大脾气嘅呢？谂到呢度，佢就想出去睇下个仔啦。就喺呢阵时，门外边就传来咗阿仔嘅声音： 妈妈，呢条题我识做啦！ 讲完之后，个仔就推门走咗入嚟，胆战心惊咁企咗喺方面前。伸出自己左手的五个手指，慢慢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。这阵时阿芳发现他的仔的右手竟然握着一把刀，就在阵时他的仔挥刀就将左手的四个手指斩了下来，然后伸出剩下的一只手指，然后就说： 等于…… 阿芳一声尖叫扑了过去，暴露一声，阿芳从床上边跌咗落嚟。佢望望四周，边度仲有自己个仔噶？原来刚才只不过系一个梦，但系佢谂到梦中嘅场景，不由得头皮发麻，冷汗直流。但系就喺呢阵时，门内边就传来咗阿仔幼嫩嘅声音： 妈妈，妈妈，呢道题我终于识做了。